You are my sunshine, my only sunshine。 空气中有了暂时的静谧，午休小憩一会儿，下午的驾驶跟学习工作才会更集中精力。午休时间有我陪着你，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点整。 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好音乐959历经7年发展，研发近100种广告投放形式。无论您的广告预算多还是少，哪怕是没有现金预算，只要您有广告投放意向，总有一款适合您。好音乐959，广播广告的私人定制专家。广告定制热线：13488662345，13488662345。 让你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玩越野就去澎湃皮卡基地，坦途、公羊、猛禽、索罗德应有尽有，全尺寸霸道巡洋舰凯雷德，野马挑战者大黄蜂，塞纳埃尔法大捷龙，澎湃汽车公园正门，18519642139。 一座海南岛，不过山海天，央企震撼制作，鲁能山海天，铜鼓岭的富养林寺，宝林河的壮美风貌，七彩珊瑚海的美轮美奂，这些自然之美，每天自在畅享。50至120平一线海景准现房，全系闪耀发售，居住、投资、度假，皆为上乘之选。看房专线：13581158。168313581158 1683。959资讯快报。 10月18号，中国共产党第19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开幕。按照会议安排，当日下午，河北省代表团在驻地举行全体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18届七中全会上关于党的19大报告起草工作的说明，和在19大主席团第一次会议上的重要讲话，讨论习近平总书记代表18届中央委员会向党的19大所做的报告。讨论中，代表们踊跃发言，谈认识体会，说目标打算，大家一致认为，报告引领航向，博大精深，凝心聚力，令人深受教育，倍感鼓舞。报告通篇贯穿了坚定的信念追求，强烈的历史担当，闪耀着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光芒，展示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超的政治智慧，必将对今后发展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大家表示，一定要认真学习，深刻领会，切实把思想认识和行动统一到19大报告精神上来。据中国之声央广新闻报道，近期首次京津冀突发环境事件联合实战研究性演练在廊坊市举行。此次演练以跨界突发水污染事件为背景，演练成功表明三地协同指挥与处置能力又上一层楼。为进一步贯彻落实2017年京津冀水污染突发事件联防联控工作方案，推进建立区县级京津冀水污染突发事件联防联控机制，促进应急联动机制逐步下沉，为实现早快准高效率处置突发环境事件创造有利条件和先行机制。演练旨在加强京津冀三地应对突发水污染环境事件协同指挥与处置能力，探索研究三地协同应急处置方式方法，为跨界水污染突发事件的妥善处置奠定坚实基础。我是杭达，欢迎您继续收听我台的其他节目。 文明是城市之魂，美德是立身之本。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此无力的压抑，伤痕累累的自己，怎能相信人有悲哀。 少时间，让我再唱一首歌给你。已过了今夜，世界就毁灭。我想我还有一天，可以学会如何来爱你。在来不及以前，渴望来得及。就最后一圈，黑夜降临，别害怕，我爱你，末日前夕，心留在我怀里。我在这世界最眷恋的事情，就是曾拥抱你。